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夏天在哪里？夏天在哪里？ 夏天留下了一个小呀小秘密。 嘿嘿， 啊，唐耳朵，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 是的，还有蚊子。 今天是24节气里的夏至。 夏至。 哎呀，今天是这一年当中白天最长、太阳最热的。 哎，如果我们有一个魔法，这个魔法是装在一个瓶子里。如果打开这个瓶盖，我拿出一点这个魔法的粉末，刷一撒， 就可以 把白天缩短、缩短、缩短、缩短。一直到没有白天， 没有白天， 那就不热了。 我知道这个瓶子是真的有， 真的？ 对啊，里面装的这个魔法的粉末也真的有 啊。 只要把它打开，它就会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起作用。 哦，它在哪儿？ 到下半年就会有一天白天变得最短、最短。这个瓶儿就在我们的日历上 啊。 这个魔法粉末就叫做时间。 时间？ 对啊，随着时间慢慢的走啊走啊，夏至过去了，秋天到来了，等到冬天的时候，到了冬至那一天，白天就最短了。所以塔尔多，你再等半年吧。 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石津千寻和村上康成，是由娄佳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魔法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今天是西瓜日。出来了，小女孩乌拉拉和小男孩大智要出门去，快点快点快点，一起到田里去，今天可是超级棒的西瓜日。他们刚走到田边就大声喊着，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啊。爷爷戴着草帽已经站在西瓜田里了。 嘿，你们都来了。 乌拉拉和大智终于来到了做梦都想来的西瓜田里。蓝蓝的天空中飘着白白的云，一大片绿色就是西瓜田。 哇，西瓜海洋！ 乌拉拉很吃惊啊，整个绿色的田里，一个，两个，露出很多带着黑色花纹的绿色大西瓜。 爷爷爷爷，西瓜的肚子里面已经变成红彤彤的了吗？ 爷爷蹲下来， 来来来，我们来问问西瓜吧。 他对着一个西瓜用手指头咚咚咚敲了起来，自信满满地说， 这个还没熟，听着声音咚咚咚， 再敲第二个， 哎呀，这个熟过头了。 再敲第三个， 嘣嘣嘣。哎呀，这个刚刚好。 爷爷，熟不熟，听声音就能知道吗？ 当然了，来，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爷爷把熟的西瓜摘下来，举起一根木棒子，对着西瓜打过去。 注意，我要开西瓜了。 二三，啪！ 木棍砸在西瓜上，西瓜马上就裂开了，咔嚓咔嚓咔嚓，用手轻轻的一掰，就碎成了好多块，露出了里面红彤彤的瓤和黑亮亮的籽儿。 哇，真是红彤彤的， 看着就好香好甜呐、大家一窝蜂地围了上来，不光有爷爷、乌拉拉和大智，还有小花猫、河狸和乌鸦。啊，每个人捧起一块西瓜，爷爷说， 嘿，我就说这个西瓜刚刚好嘛，看起来可真好吃，我要开动了。 爷爷吃了起来，乌拉拉笑着一口吃光了手里的西瓜，他看起来简直可爱极了。哇，大智很喜欢西瓜的味道， 真想一个人吃掉一整个呢。 小猫呢，连头也不抬，像只小怪兽一样吃个不停。乌鸦飞快地用尖尖嘴啄着，使劲捣碎西瓜，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刺啦。河狸就像在喝一样，喝饱了西瓜，神清气爽，真是凉快呀。他在心里还默默地感谢西瓜。大家尽情地吃， 突然一个个都变成了西瓜。 他们的嘴巴里都装满了西瓜籽儿呢。腮帮子鼓起来， 准备，一二三， 西瓜籽儿从嘴里发射出去，看看谁的西瓜籽儿飞得更远。噓噓噓，好多好多黑黑亮亮的西瓜籽儿飞在蓝蓝的天空中，然后掉在地面，滚进泥巴里。 这些西瓜籽儿啊，等到明年一定能长出又香又甜的西瓜。 哇，今天好开心呐，今天真是超级棒的西瓜日。别忘了，对西瓜也要感谢感恩。小群姐姐真想知道，你吃西瓜也是这样的吗？下面再来听一个西瓜的故事吧。这个故事是一位韩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安宁达，是由徐丽红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魔法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西瓜游泳场。夏天太阳火辣辣，好热呀，西瓜熟透了，一个大西瓜裂开一条缝，咔嚓咔嚓咔嚓，刺啦，一下成了两半。哇，老爷爷扛着梯子来了。 呵，还没有人来呢。 啪嗒，把梯子搭在高高的西瓜沿儿上，爬呀爬呀爬呀爬，爬到西瓜沿儿上。 半个西瓜红红的，有些黑亮亮的籽儿，看起来就像个西瓜大池塘。 嘿，西瓜游泳场也该开放了。 老爷爷踩进西瓜瓤， 扑哧扑哧扑哧， 抠出一颗西瓜籽儿，嗖，扔掉它，剩下一个大坑，躺进大坑里， 真凉快呀。 这时候在农田中间的路上，两个农民正在说话呢。 哎呀，好热呀，听说邻村的椰子游泳场已经开放了，咱们的西瓜游泳场也该开了吧。 谁说不是呢，不知道今年的西瓜游泳场怎么样，去年籽儿太多，游起来很不舒服。 今年还好，瞧，西瓜游泳场里已经有个小男孩在游泳了。扑噜扑噜扑噜，他游到了一堆黑黑的籽儿中间。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是谁在跑啊？ 农民转头一看，是一群孩子，穿着游泳衣，拿着游泳圈，光着脚丫，啪嗒啪嗒啪嗒跑向西瓜游泳场。 哎呀，小家伙们高兴坏了呀。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他们路过一片空地，大家问，你们去哪儿？孩子回答，西瓜游泳场啊。哎呀哎呀，那就一起去吧。哇，看见了看见了，一个一个超级大的西瓜就在瓜田里。孩子们踩着高高的梯子爬上去，踩着绿绿的瓜秧爬上去， 扑通， 哇，好沙好凉快呀。 沙沙沙沙沙沙，脚踩在西瓜游泳场的西瓜瓤里，真舒服真凉快。一个男孩顺着西瓜秧爬上高高的西瓜叶。 嘿，看我，我要从这儿跳下去。哎咻， 小男孩和他的游泳圈一下子扎进了红红的西瓜瓤里。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到我这半个西瓜来试试吧。 好的好的，就来啦。 孩子们从半个西瓜走向另外半个西瓜，越来越多的孩子爬上梯子来到了西瓜游泳场。大家玩得好开心呐。 快看呐，西瓜炸弹。 孩子们把西瓜瓤抠下来，用力一捏，哗啦啦，西瓜炸弹里的红色西瓜汁流得满身都是。噗呲噗呲噗呲，大家一起用力踩，一起用力踩，踩过的地方都变成了红彤彤凉丝丝的西瓜汁。 嘿呦嘿呦， 太阳升得老高，热得像个火球。 喂，瞧，他来了。 谁来了？原来来了一辆小推车，推车上拴着一堆白云彩，一堆黑云彩。 快看看，卖云彩喽，卖云彩喽。 和去年一样，云朵商人的白云伞和乌云玉今年仍然很受欢迎。买一朵白云在头顶上就可以遮太阳，买一朵乌云在头顶上，哗啦哗啦下个雨可以淋个澡。有了白云遮太阳，再躺在西瓜游泳场里，让凉凉的西瓜汁儿盖在身上，真的好凉快呀。 小男孩问第一个来的老爷爷，爷爷爷爷，今年给我们安上滑梯吧。 啊， 滑梯要做这么大，滑起来要够快。 哦，好呀好呀， 大家一起干，切下一块西瓜皮搭在两个游泳场中间。 嘿呦嘿呦，加油加油， 一边高一点儿，一边低一点儿。孩子们顺着西瓜皮滑下来，噗嗤，扎进西瓜瓤里， 真好玩。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山了，孩子们已经玩了好久好久。 瞧，世界变了颜色， 天空变成金黄色，妈妈已经在喊了， 嘿，永珠，回家吧。 好的，妈妈。 孩子们一个一个都离开了。 嘿，珍惜，回家啦。 好的，妈妈。 最后一个孩子也离开了。当红红的叶子、黄黄的叶子飘落下来，落到红红的西瓜游泳场里，到那个时候，西瓜游泳场也要关门了。在还有西瓜的时间，抓紧再吃一个吧。拿起勺子，舀上一勺，撒。好凉好甜呐，就像游了个西瓜泳。今年结束没关系，明年西瓜游泳场还会开放的。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睡觉之前，妈妈对五岁的呱呱说，宝贝睡吧，来妈妈亲亲小脚丫吧。呱呱反对地说， 你亲你老公的去，要不然你老公该不爱你了。 今天吃饭的时候，奶奶对呱呱说， 哎呀，多吃点牛肉，多吃牛肉有力气啊！你看牛就很有力气，是不是啊？牛多大劲儿啊。 呱呱听了这一切，反问奶奶一句说， 那牛是吃了自己的肉吗？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西城区三教寺幼儿园的谭英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鸭子。 小鸭子唱歌嘎嘎跳，小鸭子走路摇呀摇，小鸭子游泳跳下水，小鸭子上岸等等吗？ 下面请小军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鸭子，